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首先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外出还是需要注意勤补水，避免中暑。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短时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目前山区地质风险仍然比较高，还需要注意防范。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节目科创在线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最高法颁布人脸识别新规定，首届 Beyond 的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将于8月在澳门举行，国内互联网医院超1600家，新加坡采取措施减少电子垃圾。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还开通了直播聊天室，那么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那今天我们在稍后访谈环节呢，会给大家介绍北京这些年哈鲜食玉米新品种的科技创新。所以结合这样的一个访谈话题，我们呢今天和大家互动的内容呢，就和大家聊聊您对于玉米哈有哪些记忆，您爱吃玉米吗？那如果提起玉米又有哪些背后的故事，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随时互动。另外我们在里面呢还设置了一个选择题啊，就是针对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一些不同品种的口味的玉米，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您爱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还是甜加糯玉米，您也可以来选择一个单选啊，我们也来调查一下，看看大家更喜欢什么样口味的玉米。好，我也会随时关注直播聊天室当中大家的聊天内容哈，和大家进行或文字或语言的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科创在线环节，首先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航天卫星与空间大数据论坛，昨天在也就是8月3号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举行。论坛呢，探讨了卫星应用和空间大数据在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论坛上，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航天宏图1号卫星星座，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天启星座第一阶段组网完成。航天宏图1号星座呢，是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而打造的国内首个分布式商业雷达卫星星座，具备全球高精度地形测绘、高分辨率宽幅成像、高精度形变检测等能力。星座投入运营后，能有效解决我国雷达卫星数据稀缺等问题，在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行业和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而国电高科天启星座第一阶段组网完成，标志着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达成了一个重大成就。完成第一阶段组网建设后，天启星座实现了两个既定目标，一是星座的时间重返率及对地球中低纬度任意一个地点的信息采集能够达到每一个半小时一次。天启物联网系统地面终端实现了百毫瓦低功率的低功耗的一个承诺，充分满足了物联网服务中海量终端的核心要求，也就是小型化、低功耗和低成本。 目前天启星座卫星物联网服务广泛应用于应急、海事、林业、农业、地震、水利、环保、气象、海洋等行业部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介绍，规定的第二条至第九条主要从人格权和侵权责任角度明确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行为的责任和性质。其中第二条规定了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行为的认定。那么针对今年315晚会所曝光的线下门店在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辨别、人脸分析等行为，以及社会反应强烈的几类典型行为，这一条呢都予以举例，明确将它定为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从内容上看，公众之前在一些新闻事件中的疑问，在规定当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比如商家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的行为要如何定性，规定第二条明确了八种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行为，其中包括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由此可见，此类商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侵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首届 Beyond 的国际科技创新论坛博览会将于8月26号到28号在澳门登场，打造立足亚洲的全球科技产业年度盛会。从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到环境保护技术，那么从创新医疗设备到绿色生物技术，从移动出行到智能家庭，从基因工程到外层空间技术，500多家海内外参展商将汇聚一堂，集中展示高新科技产品和服务。展会发起人、澳门科技总会会长贺建东说，Beyond 意为超越，超越传统，超越科技，超越边界，正是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的初心和愿景。他表示，各行业以科技为主线，集中展示科技对各行业的影响和变革，也是博览会的最大亮点。希望平台不仅能够给予各行业展示其科技创新的机会，也能带动参会企业和产业跨行业合作。那么除了展览之外，博览会呢还将同时举办线上线下形式的垂直行业论坛、国际投融资峰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峰会。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那大家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然后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能抽现金红包。今天我们稍后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之前刚刚举办的第七届这个鲜食玉米节。那么在这个节上呢，有很多新品种的鲜食玉米亮相了。那这些年在玉米品种创新选育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新的亮点，大家可能会说，哎呦，为什么以前我们吃的那个老玉米哈，好像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玉米呢，主要以水果型玉米、甜玉米啊，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甜玉米吧，甚至可以生吃的，还有包括甜加糯啊、糯玉米等等，好像从口感上大致能做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稍后的节目就会和大家说说这些新品种是怎么来的，以及还有哪些新品种可以补充我们的市场供大家选择。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您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您对玉米的记忆和故事啊，比如说小时候是不是爱吃玉米呀、一次能吃几根啊，另外现在这些新口味的玉米您更喜欢哪个。我们也有一个选择题啊，甜玉米、甜加糯还是糯玉米。我们看到听众纳进我心啊，他就已经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说我媳妇儿儿时爱吃这个水果玉米啊，媳妇儿爱吃水果玉米，而我爱吃黏玉米。哎呀，那您家买玉米的时候可得分开啊，这个给媳妇儿吃水果玉米就是甜玉米，您呢就吃那黏玉米啊，这是各有所爱。 那么宝姐姐也说啊，特别喜欢玉米啊，包括这个又甜又糯的，还有紫色玉米粒儿的。那小时候呢，离家不远处就有玉米地，放假了就去摘玉米。现在您再摘玉米，的确啊，就像您说的叫采摘了。以前可能咱们就是这个玉米地里头，哎呀，我们随便掰两根老玉米煮着吃，倍儿香啊，还能这个顶饱，是吧？那现在我们可能想摘这种新品种玉米呢，咱得去采摘园了。那如果您有更多的和玉米有关的记忆和故事，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盘点科创资讯，来看看近日互联网医院啊发展高峰论坛也在北京协和医院举办。截至2021年6月，我国互联网医院呢有超过1600家。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简表示，我国互联网医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总体呢还在起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职能定位模糊、互联互通机制不畅、行业监管困难等方面。现有互联网医院中闲置不用和同质化问题严重。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指出，受益于2018年国家关于互联网加医疗的准入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互联网医院审批加速，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20年12月31号，全国建成互联网医院累计呢是达到1004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副处长高勇透露，截至2021年6月，这一数据呢增长到了1600多家。互联网医院成为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为优质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互联网医院在发现现有问题的基础上，能够克服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让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医疗生活。接下来我们再来带大家关注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6.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2%，网络零售市场量质齐升，持续向好。那么哪些商品和服务网上走俏呢？商务部日前发布大数据告诉了我们答案，再次印证了消费持续复苏，升级势头不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7%，两年平均增长16.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7%。那这一数据较年初提升了3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零售的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了20%。说到电子垃圾，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加坡科技工商协会和社会企业永续生活研究所联合发起的旧电子产品再生计划，日前呢是在线上启动，活动为期6个月，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应对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问题。那么据统计，新加坡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6万吨，但是回收率一直不高，2020年回收率仅是1400吨。那么今年7月起，新加坡电子垃圾管理系统正式启动，新加坡要求制造商或者进口商负责回收和处理这些受管制的电器和电子产品废弃物，如果超过了一定重量，需承担回收处理费用，那么占据市场份额越高，需要支付的费用就越多，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处理和回收电子垃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互动啊。我们的这个四牌楼听友呢说，爱吃以前的老玉米，有嚼头。哎呀，我跟您一样，我也爱吃以前的老玉米，觉得特别的香。那么现在呢，很多农业技术的专家也在希望能够找回老玉米的味道，那么在不断的科研过程当中发现一些新品种，让它能够实现老玉米的那种香味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回忆一下儿时吃老玉米的那种感觉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对于玉米什么样的口味比较喜欢，或者有哪些儿时的记忆，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可以抽现金红包。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访谈环节当中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我们鲜食玉米节上一些新品种的鲜食玉米是如何进行选育的，那这些鲜食玉米都有哪些特性，未来在市场上如果吃到这些好吃的 的玉米，您要说得出它到底是哪一个品种的玉米。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在北京市通州区余家坞镇通州国际种业园开幕。这届鲜食玉米节汇集了北京及周边地区86个鲜食玉米新品种，进行了集中种植展示。针对市民需要，邀请业内专家和市民代表对鲜食玉米的新品种现场进行品鉴，推选最受市民欢迎的鲜食玉米新品种。同时呢，也结合每个品种田间实际种植表现，为农户推荐所需要的品种。按照以往的经验，8、9月份正是人们吃玉米的时节。近些年，北京市的鲜食玉米品种和种植面积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市民可以吃到很多口感非常好、味道非常香甜的新玉米。据了解，在北京鲜食玉米节上，由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选育的鲜食玉米新类型甜味糯品种金科糯768和香味糯品种金黄糯269正式亮相了。在以往糯玉米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甜味儿和玉米香味儿，丰富了本市鲜食玉米的新品类，也为市民餐桌带来了新选择。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去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现场，去了解一下究竟都有哪些新的鲜食玉米品种和大家见面。这背后育种专家又具体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以往的老玉米出现了甜味儿和糯味儿这样的一些新口感？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粮食作物科高级农艺师裴志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今天呢是咱们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那么这个节呢，我们在通州区的余家坞的通州种业园呢，种了咱们北京或者咱们全国比较好的一些新的品种，种了80多个。然后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节的现场呢，有大概40多个品种正式在试采期。然后我们安排了这40多个品种的现场的品鉴打分儿，一会儿呢会通过咱们专家和市民通过小程序打分来评选出最受我们这个欢迎的鲜食玉米的品种，最好吃的品种。 刚才您说到咱们这次是在采育期的大概40多个品种，那我们鲜食玉米其实主要分三大类是吧？在这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大类具体下面又大概会有哪些个分型。 就是如果按品种类型，就是我们吃的口感不同，鲜食玉米呢现在分三大类。一类呢叫甜玉米，就是一类呢是这个糯玉米，当然糯玉米里面现在又有一类比较新的，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了，叫甜加糯玉米。像甜玉米呢，现在我们北京现在比较受市民欢迎的是一些水果型的，就是它的这个皮儿非常薄，哎，吃上去汁儿非常多，甜度非常高。好的水果型的这个玉米呢，它的甜度能到18、19甚至20以上，比这个小西瓜还要甜。这类品种呢，就是这个营养呢比较丰富，而且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传统的糯玉米了，像金科糯2000呀，还有一些现在我们也新推出了一些像甜味糯、香味糯，在糯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特点的一些品种。这种品种呢，就是吃起来呢口感呢是这个比较糯性比较强，然后呢这个软糯适中，然后受欢迎的人呢比较广泛。一般年轻人啊可能比较喜欢吃甜的，但是呢像这个糯玉米大家可能比较都喜欢一些。还有一类呢，就是最新的这个甜加糯了，它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的这个育种的一个成果，是咱们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最先选育出来的，就是在这个糯玉米的这个果穗上呢，又给它融入了甜玉米的这个籽粒，这里面呢有甜玉米和糯玉米的这个比例呢是1:3，也就是说每三个糯粒里面带一个甜粒，所以吃起来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喜欢甜的，有些人喜欢糯的，像这种品种呢，就是你不管喜欢甜的还是糯的，你都能从它上面获得您最喜欢的这个口感。 那我也想再追问一下裴老师，就是这个糯和甜它究竟是怎么来实现的？因为以往我们认为老玉米它好像没有这些个特性，怎么来实现这个甜？然后您说到的这种水果是不是水果香味也不太一样？ 确实，就是普通的玉米我们吃到的呢，主要是它的籽粒成分里的淀粉，就是普通的直粒淀粉，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比如说您不管是熬粥啊，还是这个蒸窝窝头，吃的都是它的这个直粒淀粉。这个糯玉米呢，跟它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它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呢，产生了自然突变，它的直粒淀粉变成了支粒淀粉，

当然呢，如果要通过我们在一些这个温室之类的一些反季节栽培啊，也可以实现这个周间供应，但是现在看成本还稍显高一些。 嗯，但是玉米保存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保存方法？ 其实鲜食玉米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尤其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水果玉米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品质的裂变非常的快。就是原来说荔枝是吧，叫一日而色变，两日而味变，这个说用来描述这个水果玉米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尽量讲最好是试采期采完以后然后当天食用，这是水果玉米。当然田间诺玉米呢尽量也不要放的时间太长啊，个别的您比如说到冬季了，十月份之前了没有了，到十月份了我大家可以冻起来一些，但是尽量的能在六月到十月我们有鲜穗上市的时候更推荐大家吃这个鲜穗产品，因为我们北京周边种的好多都是这种储存期比较短，但是相对来讲品质非常高的品种。我们的田间到我们的这个餐桌可能也就是几十公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一些更加便捷的新型的这个销售方式，让市民能够吃到当天采收的最新鲜的这个玉米。 是消费升级，不光是品种，然后我们吃上也是最新鲜的。 没错，没错。在原来的水果玉米啊，这个田间豆玉米的基础之上，现在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呢又推出了这个增强型的品种，比如说像这个糯玉米里面给增加一些香味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只吃这个糯性，因为这个玉米其实您吃多了又会发现它像这个苹果啊香蕉一样，它有不同的品种之间还是有不同的味道的，就是它会选出一些闻起来更加香吃起来更加香的品种。它现在新选的是这个黄色的，这叫一个香味糯新的品种。还有呢就是这个甜味糯，它在这个普通的糯玉米的这个糯的这个籽粒里增加了它的甜度，它跟刚才说的那个有甜粒有糯粒还不一样，这个玉米的整穗都是糯粒，但是呢每一个糯粒呢都带一些甜味儿啊，这是这两个品种是最近这两年陆续在选育在推出的品种，还没有审定，还是一个新的比较新的品种啊，当然它审定之后我们会很快的进行这个推广。 刚才呢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裴志超给我们就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的具体的一些亮点哈做了一个介绍。近些年北京市玉米种植结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传统籽粒青柱为主的常规玉米生产基础上，鲜食玉米呢异军突起。刚才裴志超也介绍了鲜食玉米主要分为三大类型，即水果型甜玉米、糯玉米和甜加糯玉米这三种。甜玉米呢口感是甜脆鲜，糯玉米呢是糯绵香，那么甜加糯玉米呢是两者兼具。北京市的鲜食玉米主要分布在房山、大兴、密云等地，种植面积从2015年开始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恢复性的增长，去年鲜食玉米种植面积突破了3.5万亩，而且通过一些技术改良，北京的鲜食玉米呢可以实现从6月上旬上市之后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连续4个多月供应本地市场。那么刚才在采访当中呢，裴志超也介绍今年有两个新品种，也就是金科糯768它是甜味糯品种，以及金黄糯269香味糯品种。那么这两个新品种呢可以帮助市民找回浓郁的儿时的玉米香味，找回玉米的老味道。这两个新品种玉米呢是经过农业部门审定之后会在北京推广种植，这也是北京在育种和栽培上的又一大突破。那么玉米育种专家到底是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些新品种的育种工作，如何保留玉米的这些优良的特性，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来听听玉米专家以及我们的一些种植户啊给我们介绍这背后的技术含量和亮点。那么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带大家关注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上新品种鲜食玉米丰富市民餐桌以及它背后的技术亮点。一会儿见。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八九月份呢是玉米上市的季节，我国是玉米生产大国，那么玉米呢也作为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这些年哈，随着我们消费升级，随着大家对于不同品种玉米口感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市面上呢也出现了很多鲜食玉米的新品种。近日第七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就在北京通州举办，在活动现场，市民代表和专家学者呢齐聚一堂，对于80多个北京及周边选育和种植的玉米新品种进行了一个集中尝鲜和打分，大家可以选出自己心目中口感好啊、味道好的玉米，也为后续种植户的选种育种呢提供一些参考。那么在玉米节上，北京市农科院玉米中心选育的鲜食玉米新类型甜味糯品种金科糯768和香味糯品种金黄糯269也是正式亮相了，在以往糯玉米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甜味和玉米香味，丰富了本市鲜食玉米新品类，也为市民餐桌带来了新的选择。我们也在活动现场采访到了玉米行业的专家赵九然老师，也听听他给我们介绍选种育种背后都有哪些工作要做，有着什么样的技术含量，为什么能够让传统的这些老玉米实现既带香味又有糯味口感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一起来听听采访录音。 我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九然，一直从事玉米科研工作30多年了。 赵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鲜食玉米节上重点打造的这个新的品种？ 现在这个鲜食玉米的品种越来越丰富了，是吧？有三大类型，都可以品尝到的，有咱们这个传统的说这个甜玉米、糯玉米，还有甜加糯玉米，这个三大类型。这个都是各有特色，不同类型有不同的这个风味口味，是吧？比如甜玉米，它主要这个是甜脆，是吧？它里边没有淀粉，就是可溶性糖啊、氨基酸呀、维生素啊等等这些，所以说吃起来呢比较清脆，是吧？甜，这个很多这个女孩啊都喜欢吃的，是吧？另外一种糯玉米呢，就是比较清香绵软，是吧？这个中国人大多数这个喜欢这种口味，是吧？这个甜加糯玉米呢，就是在一个果穗上，哎，既有甜玉米粒儿，又有糯玉米粒儿，一口吃下去，两种口味的玉米都尝到了，糯中带甜。除了这些以外呢，咱们这个这些年的育种又有这个高花青素的，像您拿这个啊，对对，紫色的实际上是花青素，它也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营养的，是吧？它这个抗氧化啊，这个非常好的。然后还有 它这个紫色呈现是因为它花青素含量高，所以呈现 对它这个紫色就是花青素含量高，这个显得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越高，它这个紫色越深，颜色越深。它有的偏红一些的，有的偏紫一些的，但是都是花青素。这个含量越高，它那个颜色越深嘛。 那这个既可以实现甜加糯，也可以实现甜玉米嘛？因为我刚才尝的这个是有糯的这种口感。 对，就是这种像这个花青素这些营养可以加在任何一品种上，就是把这个不同那个优良的性状聚合在一起，比如甜、糯、花青素，甚至现在我们还有这个高叶酸的，叶酸含量非常高的，就是这个给它这些优良性状，这个哎既好吃又有营养，这个聚合在一起，是吧？就刚才说有高花青素，还有就是高叶酸的，叶酸含量呢，这个叶酸呢是一种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嘛，这个对这个孕妇啊非常有必要，但是对普通人吃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益的。这个普通玉米的叶酸呢非常低的，普通玉米只有几十微克，就是100克籽粒里只有几十微克， 而咱们现在这个几个高叶酸品种，比如说农科玉368，经农科诺336，它的含量能达到300微克。这个不同品种呢，它籽还不一样。像这个呢，它是这个它这个果皮籽，穗轴籽，但是有些品种呢，它是那个花粉层籽，这是还是不类型还不太一样，是吧？ 而且它这个皮籽，你看咬到里面还是玉米的那个黄色。 对对对， 它那个玉米胚子还是黄色。 对，它就是主要是在它这个外边这个果皮籽籽、 啊。 这个鲜食玉米吧，就是刚才说，一个是要好吃，第二要有营养，第三还是那个叫多样化。啊，多样化就是，各式各样的是吧？这两个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京科诺768呢，我们叫甜味诺，甜味诺，跟刚才说那甜加诺还不一样。甜加诺是在一个穗上，既有甜玉米籽粒，又有糯玉米籽粒两种口味的籽粒，但是它们是独立的，这甜是甜，糯是糯是。 按照比例搭配的， 随机3:1随机分配，随机分布啊。 是三， 糯是三，甜是一， 就是四粒里边有三。 对，1/4是糯，1/4是甜，在一个穗上随机分布。 嗯， 但是这个768呢，它是叫甜味糯，就是说它是糯玉米，但是糯玉米呢，它那个里边这个糯里边呢有一定的甜度了，甜味了。你比如咱普通的糯玉米，它这个甜度用那个糖度一测，它这个糖度呢是一般6-7左右，就是6-7度，而这个能达到10以上，就是它有明显的那个甜味的感觉了，就是叫甜味糯。 是如何实现让它在糯里面带甜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育种过程中，那个大量的把这个优异的种子资源，这个通过杂交它分离世代，就是各式各样，我们的育种人员就是在那个大量的分离这个群体里，一个个尝，就是都煮了尝，就选那种，哎，糯里边还带点甜味儿，这甜度越高的越好，就是这个都是品尝出来的， 海选出来， 因为它，但是也得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律，它这个东西就是要知道这里儿有它这个分离时代，它就是这种那个各式各样嘛，所以你就得通过一是仪器测，再一个就是尝。能把它选出来， 哎，这个是甜味糯， 甜味糯， 还一个香味糯， 那个269叫香味糯，就是它那个带有那个香味儿。 那这是怎么实现的？ 这么实现，就是说那个很多人啊，就是特别是年岁比较大一点的，像我这种年纪60岁以上那个，他这个小时候吃那个玉米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吃玉米也很难得呢，就觉得吃那个玉米特香，小时候吃那个玉米带着这种香味儿的玉米，后来那个哎，他老觉得这个香味呢好像不如那时候那浓，那我们就是哎专门要选出糯中带香味的这样玉米，让它找回小时候那个玉米那个味道哈，那个也是通过杂交把这个哎一些优异种子，就是带有那个比较浓的谷物香，咱们所说的这个香味实际上是就是谷物香嘛，这种香味跟这个糯玉米这个杂交，然后聚合之后，它那个哎，显那个又糯又有香味儿，这个两个优良性状给聚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哎，就是黄玉米呢，黄玉米黄颜色玉米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素或黄质素，就这个呢，实际上是也是对人非常有益的一种营养元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时候这个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黄质素的哈， 不是胡萝卜素，是另外一个。 它实际上是叫类胡萝卜素，就是所有这种叫类胡萝卜素，就类胡萝卜素呢是一种大类物质，它里边具体分的黄色素啊、黄质素啊等等，它但是总称都可以叫类胡萝卜素，已经在试验和示范阶段审定之后，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玉米这个农作物品种都得要通过这个。多年咱们农业主管部除了我们自己试验以外，还要由咱们这个农业主管部门组织这个统一的试验，在这个丰产性、品质、适应性、抗性包括抗病等等这些方面都得达标之后才能够通过审定。 这个鲜食玉米种植它要求什么条件，跟咱们传统那种作物玉米是不太一样吗？ 咱们选出这个鲜食玉米，它这个适应范围也是非常广的，就是我们选育很多品种，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甚至包括越南，这个还有大量种植咱们的品种， 咱们这品种，你比如现在这个新发地，咱们跟我们合作有一个企业，他拿咱们这个种的品种，他是种到全国各地，然后从这个安排这个种植基地，然后再从这些基地收回来，拉回北京，卖给北京市，供给北京市民那个鲜穗儿。咱们吃到这个很多这个鲜穗儿都是在外地种植的，然后那个，然后运回北京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他这个刚您说这适应性肯定是没问题。第二，您说这个有跟普通玉米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呢，玉米呢，它这个还是好种好管的。它像那个，只要播种出苗好，然后那个把草除好，实际上这个非常省事儿的。它跟普通玉米这个区别呢，主要第一就是那个要那个隔离种植，就是不要跟普通玉米串粉，一串粉呢。它那个就影响了品质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甜玉米和一个普通玉米种植，它最后一串粉它也不甜了。甜玉米和糯玉米它俩之间也不能串粉，甜玉米跟糯玉米种一块一串粉，它既不甜也不糯了， 就优良性质都没了。 对，它就盖住，互相掩盖了。对，所以说这个第一重视的就是那个隔离种植，是吧？不要串粉。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分期种植，就是说咱们这个因为鲜食玉米它是采摘嘛，有一试采期哈，就是你一下子也吃不了那么多哈，是就得分不同的批次来种植。第三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采收时期，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般是在吐丝后，就是玉米吐丝之后20天到25天这个范围内是它这个试采期， 过了就晚了， 它的营养品质就不好了，这个就要下降了，是吧？这个掌握这个收获时期非常重要， 抓紧采 啊。然后那个收获之后呢，你如果说那个吃鲜的是最好，如果说你买来鲜穗儿，一定要放那个冷藏室，这个存放短期内在冷藏室存个一星期之内是没问题的。这个在冷藏室，如果说长期保存，那必须是蒸熟之后快速搁那个冷冻室保存啊。这样 是，您觉得市民愿意为这种鲜食玉米买单吗？ 对，玉米是，既刚才说既好吃又营养，还非常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个农产品，是吧？它这个价格并不贵，是吧？它这个并且这个喜欢吃这个玉米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玉米它这个就是营养非常均衡的，特别是它这个膳食纤维。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其他这个很多谷物是没有的，是吧？这非常少的，但是玉米这个比较高，所以说他那个多吃玉米，并且这么多年这个鲜食玉米从全国来讲发展非常快。比如说20年前的本市一出，2000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种植还不到100万亩，这个全国都不到100万。现在是两光一个糯玉米和甜加糯就2000万亩了。啊，这发展非常快的，所以说他这个喜欢吃玉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嘛。 价格能卖到多少？ 价格呀，这个非常不一样。 按穗儿卖，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卖就是一穗儿，也就是因为在不同地方卖它不一样嘛。你比如一般也就是在1块到5块之间吧。现在可以那个，甚至好多那个直接从地头寄送到家里边，就当天就能寄到。现在这种就直销的方式，电商啊，有的网上订单直销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了，就能吃到最鲜的，就早晨采摘，晚上就能吃到。这种是非常鲜的。 一穗儿就只一根儿是吧？ 一根儿 ，大概1到5块钱，价格不等。 它这个也当然也有高一些的哈。还有它现在有一类水果叫水果，真叫水果玉米。咱们就是可以生吃的玉米，就叫水果玉米，就是它那种超甜型那个玉米，因为它的皮儿特薄，里边又没有淀粉，就是那个非常那个甜脆，就可以像水果一样可以生吃这个玉米啊，还有、这个、 适合不同消费者的。 不同消费者。 刚才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玉米专家赵九然老师呢，给我们结合这些年北京地区鲜食玉米新品种育种选种以及杂交过程当中哈、都有哪些新的技术亮点做了一个分析和介绍，也提到现在市场上的鲜食玉米的品种更加的多元，适应不同的消费者，那么价格呢也会有所差别。在第七届鲜食玉米节现场，除了可以品尝现蒸现煮出来的这些新鲜玉米之外呢， 在通州区余家坞镇通州国际种业园的种植基地，我们也看到了不同品种的玉米呢集中展示。在这里有紫色的，有黄色的，哈，有穗儿型大的，有穗儿型小的，有像刚才赵九然老师介绍的可以直接掰下来生吃的这种水果玉米。我们也是在现场采访了两位做玉米选种育种的不同企业的负责人，也来听听他们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我是上海汇合有限公司陈茂红，就是鲜食玉米产品经理。 您这上海的公司怎么在这儿有这个种植啊？ 我们把品种送到这里来展示啊。 哦，展示， 嗯， 就是专门展示用， 对，就是看看这个品种的适应性怎么样啊。 哦， 我们品种虽然是上海的，但是我们会拿到全国各地去试这个品种在各个地方的一个适应性， 嗯， 然后看它表现怎么样，能不能在当地去种植，什么时候种植。嗯， 咱们这现在种了多少啊？咱们沪红糯， 嗯，大概种了半亩地吧。 哦， 嗯， 那这是第一年试种吗？ 对，这是第一年试种。上次我们在天津跟北京京津冀地区都是同一个生态区域嘛， 嗯， 我们这品种在天津鲜食玉米会也得了一个金奖。 哦，那在北京这块试种的感觉怎么样？ 嗯，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它这双穗率，并且双穗的这个成品率都很高， 哦， 并没有因为说它双穗，然后第二穗说授粉不良啊，或者棒子比较小啊。您看这个棒子也是很大的，很漂亮的，对不对？ 非常饱满哈， 对，满底性也是非常好。 这个颗粒感觉特别像那种是石榴的那个感觉， 对对 是吗？ 对对， 很有那种水分的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但是它， 嗯， 虽然看起来就是很有水分的样子，但是吃起来它就是糯性还是非常好的。一般说水分比较多，它糯性就不怎么好嘛， 嗯， 但是我们这个糯性还是很好， 嗯， 然后又是糯中带甜的那种口感。 嗯 啊， 嗯，我们评价它生长的好不好，就是看它结穗的这个双穗率是吧？ 也不是，就是看整体的一个长势， 嗯， 就是看它有没有表现出这个品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嗯， 比如说一个长势啊。然后再加上它一个最主要是它一个产量啊， 嗯， 产量有没有达到要求啊，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个 果实的这个穗的那个， 对，就是产量，然后再加上这个商品性， 嗯， 我们这个商品性是非常好的，嗯，那么在这里商品性也是很好的， 是， 然后双穗率，你看几乎每一个 都是两个， 对， 啊， 而且都很大，对不对？ 是，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抗性，就是说耐倒伏啊， 嗯， 就比较抗倒伏啊，还有一个就是抗病虫害这一块， 嗯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口感， 口感， 对，我们这个品种口感我们刚刚在会场上吃了还是很好。 嗯，它是之前拿过金奖哈， 对， 我们看到它这个播种期是4月10号，出苗期4月23，吐丝期7月4号， 对， 吐丝期之后是就可以采摘了吗？ 吐丝之后就意味着它上面的雄花就是授粉嘛， 嗯， 授粉授上它这个叫花丝， 嗯， 花丝吐出来之后它的花粉掉在这个上面叫它的授粉， 嗯， 授完粉之后大概我们这个品种大概就是个像这个现在的温度大概就是21-22天就可以采收了 啊，从吐丝到过21-22天左右可以采收。 对，现在这种鲜食玉米都是人工采收， 嗯， 没有也有机械采收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嗯，我们这个品种在市场上现在有吗？推广了吗？ 已经在推广了，就是这是我们一个新品种， 嗯， 就是我们这是科研转化过来的，就是上海农科院自育的品种，然后我们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花100万买过来的，就是成果转化过来的。对，我们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推了。 那大概售价有定价吗？ 定价的话，我们现在因为种子量目前还比较少，我只能现在给您报个零售价格，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品种是有别于现在市面上的这种田家糯品种， 嗯， 就是田糯一体，相当于是田家糯的升级版本， 就是田和糯是 一体的一个子粒里面的， 嗯 嗯，不是分离的，所以 单果这一穗儿能多重？ 这个的话大概是个400克， 400克， 就是正常的话是个350到400克之间。一穗的话，如果走电商这一块，我们也有，就是春季有客户种了嘛， 嗯， 就是走电商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是6-7块钱一穗。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田， 嗯， 啊，叫田树宝，河北华穗种业，啊。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2018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推出的最新的黄糯品种万糯2018。 哦， 啊，主要是适合这个东北加工厂。 疏通加工的一个品种。 它这是黄糯是吧？ 对对对，嗯 嗯。那它为什么上面还有一些个别的这个果穗是紫色的？ 啊，就是这个，就有限的这个地里边种的品种比较多，它就串了其他的花粉，就体现出这个其他的颜色。 哦、 嗯， 这个品种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呀？ 主要是第一个是口感，口感是软糯型的。软糯，然后第二个就是产量，你看这个产量它应该是棒子比较长，二十公分左右，它应该能达到一斤多。啊，第三个是这个穗型，穗型它是咱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个穗型，筒型的一个棒。 筒型。 对，近筒型它是。 穗型也好看一些。 对对对， 这个整个的品种的特点都是能结这么大个吗？我觉得看见好像。 它现在这个品种有这个。产量以产量为主的，有这个品质为主的啊，像我们的都是就是产量高产型的。 高产怎么体现啊？大概 高产就是相对的吧，相对来说就是一亩地，像这个能达到一亩地产量应该能达到3500斤左右。像有的就是像就不止品种名称了，就是有可能就3000斤2700-2800哎这样啊。 都是指鲜食玉米是吧？ 对对对，鲜穗儿。现在目前咱们这个趋势，国内这个现状是还是以产量，我觉得是以高产为主，就是产量为主，然后品质相对来说是紧跟其后啊。但是慢慢的发展肯定是品质和这个产量相结合。 所以我们在什么地区都有这种新的品种的这种推广和种植。 全国各地吧，全国各地现在是一般是西南是以纯糯。就是纯糯的为主，然后东南还有就是重庆地区是以甜加糯的为主，东北地区是以白糯和黄糯为主，它就是根据这个区域还有气候，然后这个它的种植的特点也不一样。 那我们这个2018适合在北京这块种植吗？ 现在北京也有种植，然后现在就是主要以流通为主，河北周边它种上以后就是先是流通，还有就是在东北加工厂做这个速冻棒，速冻流通。 那这个在市场上要零售的话大概价格？ 今年的价格比较可以吧，就是一穗应该在1.15块左右，它一亩地应该是3000穗的话就是10000多块钱。 一亩的这个价格， 今年的价格还可以。 好嘞，行，谢谢您。这是生的吗？ 对，它是甜的。 生的就可以是直接吃了是吗？ 对。 好吃吗？ 挺甜的 、跟煮熟那口感不一样。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生的还更好吃点。 生的更好吃，有玉米香味儿的。 在玉米试种现场，记者看到了各种颜色、各种穗型儿哈，各种园区选育的一些玉米新品种集中展示和种植。那么据了解，近年来北京市的科研单位、育种企业选育出了一批以农科育368、农科诺336为代表的甜加糯型新品种，和以京白甜456、金科甜608还有斯达甜221为代表的水果型甜玉米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呢，正逐渐取代原来的金科诺2000、金科田183等传统品种，也成为目前本市种植的主栽品种。这些高品质鲜食玉米呢，在北京种植比例逐年增加，和2015年相比，甜加糯玉米呢，在北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9.1%，而水果型甜玉米呢，在北京种植面积上升了18.1%。另外，为了能够更长时间的供应北京市民的消费需求，以抢早播种为核心，集成鲜食玉米一年两茬的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模式，让鲜食玉米播种期提早了40天，也就是3月10号到4月20号可以播种，采收期最早提早了30天，实现了北京市鲜食玉米6月上旬到10月中旬4个多月可以持续供应，亩效益呢也增加了1到2倍。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鲜食玉米大部分主要呢是以鲜食果穗上市销售，所以食品安全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前期试验研究基础上，通过示范推广以赤眼蜂、白将军等为代表的生物防治技术，以及以绿虫苯甲酰胺等为代表的高效低毒化学防治技术，可以有效的控制穗部虫害的发生，贮穗率呢降低了20%以上，减少化学农药投入超过了30%。去年鲜食玉米在北京的种植面积是突破3.5万亩，预计今年种植面积将继续稳中有升。高端优质鲜食玉米，也就是我们说的水果型、甜加糯型，约占种植面积的30%以上，也正逐渐成为种植者的首选。